又又又又 对， 我们也是想一起来盘点一下在国庆节期间，这个假期期间那些有爱的新闻和有爱的瞬间。 对，因为在这个国庆节假期一共有8天假嘛，这个不可能所有人都会享受到自己这个既愉快又能放松的假期，肯定会有人继续工作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就比如说像我们俩，对吧？这个从第一天开始就一直工作到第8天，这说的是咱们俩吗？ 说的都不好意思了。没有，我们的心是跟大家一起在工作的。 对对对对对，这个有很多的人啊，这个有可能包括警察啊、医生、护士啊，比如说这个公交司机，还有各种为这个人民服务的这些人。 假期对于他们来说，尤其是还有我们做媒体的， 对 假期这个东西其实是不存在的，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就什么时候要冲在一线。 对， 所以说在这个举国欢腾朋友圈都在秀到底去哪玩的时候，我们很多在一线的工作人员依旧用着自己的这个身体力行去付出去奉献，为了我们更多的人能好好过这个假。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对他们说一声辛苦啦， 谢谢你们啊，因为有你们的存在，有各位的工作，才能让我们更好的、更安全的、更充足的度过我们这个每一个假期啊。这个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就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国庆节假期身边的这些爱。 那我们看第一个，我觉得当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真的是少女心蹦蹦蹦 蹦蹦蹦， 每个女生都会幻想到的一个场景，就是一种无敌浪漫的被求婚。 被求婚啊，这个咱们咱们先通过一小段视频来回顾一下这个被求婚的事件，一起来看。 10月2日，四川攀枝花仁和分局仁和派出所里，民警何雨婷正在值班，而这天也恰逢是她的生日。同一派出所的民警男友王友南突然带着家人、鲜花和蛋糕，趁吃饭间隙向其求婚。何雨婷当场感动得落泪，随后她用手轻轻地给男友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在父母和同事的见证下，王友南给何雨婷戴上了钻戒，这一幕感动了现场所有人。据悉，两人于2016年7月相恋，工作中两人一直互帮互助，共同成长。 今天帮了那么多同事都在，以后就由我来照顾你，你相信我，一定会让你幸福快乐。再好的钻石都比不上你的万能币。今天我也是激动，平常我也不会给你生气那些，但是你要相信，我对你的爱是无条件的，就如这首歌里面唱的，耶，给我吧， 加油！ 谢谢大家。 浪漫呐、真的是，我觉得我对里面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一句话， 嫁给他， 嫁哥，而且掺杂着咱们这种就是这个重庆啊、四川的这个口音，我印象最深是再好的钻石都不敌你的10万分之1。哎， 哇，你居然能听懂，还能说出来，哇，厉害！ 我还混着东北腔的四川话， 东北腔的四川话还是不错的嘛啊！ 再好的钻石都不敌你的1/4。 对， 用普通话怎么说？ 再好的钻石都不敌你的1/4。 万分之一 ， 对， 再好的钻石都不敌你的1/1啊！咱们来回顾一下这一条新闻啊，这个据说呢，据了解，这个吕警呢在国庆假期值班啊。 够了，真是够了！ 我估计我这样一会儿会被赶出去啊！这个女警国庆假期正值班，民警男友突然单膝跪地来求婚。这件事情发生在10月2号啊，这个应该是刚放假的第2天啊，在这个攀枝花仁和分局仁和派出所呢，民警何雨婷正在值班。这天呢，恰逢是她的生日，同一派出所的民警男友王永南突然带着家人、鲜花和蛋糕，趁着吃饭的间隙向她求婚啊，然后就开始刚刚在视频里的那一段。 非常浪漫的求婚的过程。 嗯，而且看到后面啊，这个我们这个男民警说着说着把自己还感动了，抹着眼泪啊。 嗯，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女生是生日当天又恰逢这个国庆假期， 哎， 然后本来就是坚守在一线的岗位上，就是一个很神圣的履行着职责的时候， 嗯， 突然间呢，家人、朋友、爱人同时出现在面前庆祝生日并且求婚，我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此了吧。 你为什么说话的时候这个整个的语调都变了？ 我现在在幻想自己是那个女民警啊，如果有人跟我说咋也好的钻子都不敌我的万分之一，我会怎么说呢？说的对， 那个钻石在哪里咯？ 在我心里咯。 你可能会这么说啊，那给大家刚刚翻译一下，我们俩刚刚说了个什么，我估计应该都能听明白。 差不多，因为我们这个四川方还是 四川话不是 不太标准的， 标 对吧？我和大佐都是东北人啊，能说出来这样的已经不错了。 嗯，对，这个值班民警呢，还有这个值班的女民警，还有男民警，这个行动也是感染到了周围的很多的人，而且在微博上就是这二人求婚的视频，大家刚刚看到的这个视频呢也是引起了一番热议，几乎所有的网友啊，就是在这条评论下面呢应该能有15-16万的网友。 哇，这么多。 嗯，对，而且有很多的大 V 都转发了这条微博，然后就在下面齐刷刷的祝福他们两个人。 就这种素人的感情，有的时候其实女生感动的点并不在于说鲜花和钻石，而是男生的这种用心，这个就弥足珍贵。我觉得也希望他们幸福吧。 我觉得对，只能用一个来形容了啊。 这个包含了千言万语啊。 哎，这数也数不清啊。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这里呢是一档大型的交友互动类的节目。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漂亮的女主播呢，名字叫王松，现在还是个单身的状态。我为什么要说前面那么一大段话？你想听的不就是最后这段话吗？ 没错，我等着人跟我拿着钻戒求婚，说我不敌钻石的万分，不对啊，钻石不敌我的万分之一喽。 钻石不敌你的万分之一，那是多少钱？ 哎呀，好难算。这是我们分享的国庆假期的第一个有爱的新闻，关于爱情的。 对，这个既然有这个民警值班啊，这个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头也说了，有很多的人在我们放假放松的时候，他们在岗位上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来保证我们能度过一个安全的假期。这个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发生在湖北襄阳市襄州区的一辆四人乘坐的小轿车突然被困在大水淹没的路段，情况万分紧急。 而且呢，这个襄阳中队接到报警之后呢，国庆前仅用了一天的时间，他就是回到了河南结婚，然后国庆当天就返回了工作岗位的指导员朱志强呢，就迅速的率官兵赴现场施救。雨呢，当时是越下越大，水是越涨越深，被困在车内的群众随时可能出现意外。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朱志强呢只身第一个就冲进了水中，率领着官兵迅速地打开了车门，将群众一一的背出。 对，在这个节日前期呢，就是十一放假之前啊，这个朱志强呢先后三次推迟了婚期，是三次推迟了婚期啊。而且在节日的期间呢，他参加了40余次的救援行动和执勤保卫工作，累计营救了群众15人，并且组织官兵向驻地群众发放宣传资料6000余份。其事迹经报道之后呢，也是引发了网友的广泛的关注。 都说他是这个消防的最美新郎。他为了把这个蜜月放在节日哨岗上的新郎这个朱志强给他点个赞，正是因为有无数个像他一样的消防官兵，节日中的人民群众才能更加的平安幸福。 哎，真的说到这个事儿啊，我真的是特别的有感触，因为这几天嘛，这个我朋友的父母来到北京玩，然后就得去给他们介绍一下北京都有什么嘛。你比如说， 哇，那你得介绍一周也介绍不完。 对呀，对吧？这我之前也做过，然后后来放弃了，因为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说了的快板儿，等那个等。 啊，对，这个你一说一提到北京，天安门、故宫。这个毛主席纪念堂、颐和园、北海公园这些，但是在这些这个游人们去玩的时候，你会在大街上看到的另外一道美景，就是在 这些坚守在自己岗位上的武警哥哥们。 没错，而且看到他们我们觉得格外的心安，觉得有他们在保护我们，我们一定能够就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假期。 而且玩的就越来越开心了。 对，而且这条新闻其实我觉得可能是里面没有出现的一个新闻人物，但我觉得他也很伟大，就是我们 的 这个 新 娘。没错，三次推迟婚期，而且是结完婚之后他就回到了工作岗位上，这背后是离不开家人的一个支持的。我曾经看过一档节目，说这个军嫂啊，包括警嫂都是非常伟大的，就是因为他们的这种选择，他们的付出，他们帮这个我们的官兵们解决了家庭的后顾之忧，让他们没有这个家庭的负担，然后才能到一线去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所以说多少女生其实很希望说是完事儿度个蜜月啊，或者是老公多陪着几天，过个几天国庆假期。但是你看啊，结婚了第二天他就回去了。 对，而且在这个结婚之前已经因为工作的原因推迟了三次的婚期。 我觉得他的这个新娘也应该是最美的一个军嫂。 对，其实在这儿呢，刚刚我们感谢了这些在工作岗位上，在假期的时候在工作岗位上继续坚守自己岗位的这些人，我觉得我们还应该再感谢这些坚守岗位的这些人，他们背后身边的这些家人们的支持。 没错， 对，就因为有了这些家人的支持，才能让他们心安的在就是自己的工作上为祖国奉献出一份力量。你就不说，比如说啊，说别人咱们也不知道他们心里面是怎么想的。你比如说咱们俩啊，或者说做媒体的，或者说北京电台其他的主持人兄弟姐妹们，这些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没有回家，或者说没有跟家人一起吃一个团圆饭啊，或者说吃完饭立马就赶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你就比如说咱们台的导播老师啊，对， 欢迎辛苦。 现在在这个导播间还在值班的这个导播老师，他就是据我了解啊，他就是在十一假期期间值了两次全天的班， 哇， 然后就是没回家跟家人就是团聚吧，也只能这么说，没回家跟家人团聚。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些人以及他们家人的支持，才能保证我们电台工作的顺利完成。 没错，其实我们也是谢谢家人们对我们的一个理解和支持，也是家人的支持才能让我们心无旁骛的继续做好我们的这份工作，更好的将我们的这个信息，我们的这些想法，我们的欢笑，我们的声音传给更多喜欢我们青年广播、喜欢我们的人。 谢谢你们， 谢谢。 对，自己给自己鼓个掌吧， 好有爱。 我们也是在工作的人。 对，好有爱。 对，说完了第二条新闻呢，咱们再来说第三条。这其实这不应该算是新闻，应该是感动身边的故事啊。 再 来说第三个小故事啊，说的就是在中秋节当晚呢，也是发生在湖北的十堰毛涧区的一名男子，因为在外地工作没能回家，连续两天往家中打电话也没能接通，又担心自己在家中70岁老母亲的安危，情急之下他就寻求了派出所的帮助。 然后呢，那也有媒体10月6日能从十堰市公安局毛涧分局了解到，说接警后当晚呢，民警冒雨上门探望老人，并接通电话为他们母子互报平安，有了一个别样的团圆夜。 对，这个也是说由于这个工作原因，今天中秋节也不能赶回家，但是这两天一直往家里打电话都打不通啊。 对， 然后呢，这个家里边有一个年迈的老母亲，身边没有亲戚朋友，能不能请民警帮忙上门查一下这个老母亲的安危？谢谢你们了。这个就是当时真实的这位男子给派出所寻求求助的这个电话的录音。 他说是由于工作原因，今天中秋节也不能赶回家，但这两天一直往家里打电话都打不通，现在家中呢只有一个年迈的老母亲，他身边也没有亲戚朋友，能不能请民警帮忙上门查看一下老母亲的安危？谢谢你们啦。就是在4号晚上的10点钟，晚上的10点钟左右，派出所接到了这样一个电话。然后呢，关键是民警接到电话的时候啊，听到了在外务工的王先生电话里声音哽咽，焦急得不得了。当时呢，我们这个民警刚处理完一个警情回到值班台，听到了王先生的恳求后呢，他已经不顾已被雨淋湿的全身，再次冲进了雨夜上门探望。 对， 当我们的民警敲开了李大娘的房门探望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的民警也找到了他的李大娘。李大娘呢是颤颤巍巍地打开了房门，民警说明自己来意，并详细地询问了老人的身体和生活情况。我们了解到啊，李大娘现在70多岁了，独自一个人在家生活。老人说啊，她平时和儿子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由于前几天 电话坏了，加上呢最近一直下着雨，腿脚不方便，也没有办法能把电话送去修理，所以这两天呢没接到儿子电话。他呢也为这件事儿在担心，还担心这儿子记挂自己而感到焦急呢。 对，这个民警呢在听完老人的讲述之后呢，也是拿出了自己的手机拨通了王先生的电话。在电话里，李大娘也是含着眼泪和儿子互报平安啊。民警在安慰完老人之后，就是把老人的各项的生活呀都打点了一番之后啊，也是让老人休息，然后自己就回到了派出所。这个时候呢，王先生又打回来电话向民警致谢。这个民警呢，这个李浩东说啊，在中秋节自己也因为工作没能回家陪母亲，但是能帮助王先生母子团圆，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温暖。 没错，这是一种境界，自己没有办法团圆，舍小家，但是他成全了大家，看到别的家庭里能够幸福团圆，我相信不单是说民警啊，我们所有人看到这条新闻都会觉得比较心里觉得暖暖的。就是因为很多有爱的瞬间存在，才让我们这个假期这个双节过得别样的一个别样的一种精致。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找的，在这个我的声音都产生了哽咽啊， 感动是吧？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三则在国庆假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有关于爱的故事。这种爱它不仅仅局限着爱情、友情还有亲情，我觉得更大的是对祖国母亲的这种伟大的爱， 这是一种大爱。当然呢，除了大爱还有很多的小爱，每天呢我们身边都会有很多的小小的爱在发生着，都在爱着我们，都在保护着我们。就像是已经八天了啊，八天假期了，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身边有没有过发生过跟爱有关的呢？ 没有。 刚才我们 啊，怎么可能没有嘛？这个毕竟假期回家回了两天的时间，虽然时间不多，就回到了两天，然后主要就是因为想回去看看就是已经上年纪的姥姥姥爷还有奶奶啊，就看看这三位老人，在外家看看父母。 你的姥姥我知道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粉丝， 对对对对对，这也是挺长时间都没看着了。就是回去虽然说没有那么惊天动地啊，咱们也用不着那么惊天动地，每天早上起来第一顿饭给你做的就是肉，就一大桌子菜。 是看你瘦吗？ 没有，就是说你在北京也吃到什么好吃的，每天这省那省的，回到家了可劲儿吃，从早上第一顿饭就开始这样，然后中午一直吃到晚上，一天三顿饭，然后吃的跟在北京吃一个礼拜饭差不多，然后连续两天吃出了我的消化不良，但是虽然啊身体有点不舒服，但是那种感觉是打心底里的暖。 消化不良的虽然是食物，但是希望你把这个爱好好消化了。 对，消化的是爱。 没错。 那你呢？ 我呢，我是假期呢上去出了趟远门，看了一下亲戚。我到了。 真的吗？ 对对对，哎，真的呀。一张八卦的脸啊。我去了趟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就是我们可能平时了解的比较少，那是一个属于一个比较偏的一个小城市。但是那儿给我的感觉就是生活节奏特别的舒服。他们我觉得真的很随意，比如说当地有个特别好吃的东西，他们叫炒面筋。我都已经到六号了，想去吃一下。然后到了传说中很有名的那个店，门口写着放假10月7日在上班。好任性，而且他们的司机也非常的可爱，在下车的时候又找不到零钱嘛，我说稍微等一下，师傅说没事儿，时间长着呢。那倒没有，他说我等着你，我慢慢找。就是到一个生活节奏很慢的一个城市，让你能够更加的通过这个生活方式感受到生活的真谛，何必那么匆忙那么急呢？不如慢下来享受一下生活。但是我们每天早上也是吃肉，早晨起来， 对，毕竟去内蒙嘛， 内蒙对，就是早晨起来大盆的手抓羊肉，羊肉烧麦配着这个奶茶，我每天都在抱怨说，哎呦我吃不下，哎呦我吃不下，哎呦我好腻啊，我能吃五个烧麦， 每天都是这样的啊。这个可能收听我们节目的看不到我接下来要做的动作，但是这个大家可以自行脑补一下刚刚王松说的这一番话，然后我给现在还在收看我们视频节目的简单的这个模仿一下他当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啊。哎，来你重新再说一遍。 我在说我每天都要吃肉，每天早上我每天都吃不下。哎呀，说的太对了， 每天都吃不下，每天都在往嘴里塞。 对，然后一般谁在问我说你这个假期去的巴彦淖尔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我说好吃。后来他们看到我说我脸两边的肉都溢出来了。真的吗？有这个感觉吗？ 这个有待评价啊，这个不予评价、啊、 这个叫幸福肥，就是因为国庆的这种有爱，然后我们都有点肉肉的，但是这种肥就是幸福肥、嗯、我们也不希望把这个幸福丢掉，就一直胖下去吧。领导看到这段一定会觉得又给自己不减肥找借口。 我刚刚想说你把整个的节目升华到了一定的境界高度啊，刚刚想到这个位置，然后最后说了一个就让自己胖下去吧， 帅地掌权、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精神高度，为自己对为自己这个不减肥也是一个充当一个完美的借口啊。这个今天呢10月8号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嗯、还有这么现在应该是7:54就算55分， 对 啊，就算8点吧。 哎呦，就算12点了 啊，好，就算12点了啊， 就第二天了，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啊！这个距离假期结束就剩那么几个小时的时间了，也是祝各位尽快想在这个尽快把自己的这个工作的细胞重新给它调动起来。明天礼拜一又是新的一天，明天是礼拜一， 对，明天周一了， 明天都是周一了，明天礼拜一又是新的一天啊！祝各位国庆假期愉快， 上班更要努力哦，我们一起加油。 嗯，对，这里是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博虎点秋香，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请各位请各位持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要上班了，我这嗓子都噎住了。拜拜 拜拜。